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民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嗱，今日咧就即係睇到呢個大公佈。今日啊，啲人傳嚟俾我，咁就傳嚟俾我。其實我大公佈，我間唔中咧。即係我都會喺網上瀏覽下，睇佢喺度噏啲咩，咁要睇睇下佢喺吹啲咩風啊嘛，係咪？咁嗰段嘢咧就係講咩咧？就係、是、香港，因為嗰條標題係咩咧？我睇下先，揾唔揾到啊？哦，係啦，明報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大公文匯連埋一齊嘅電子報，而家兩份變一份嘅，即係我就叫佢做大司報，嗰份就叫文匪報，個匯字似個匪係嘛？咁啊，大公其實就司係嘛？司就係共產黨一黨之司係嘛？咁啊，今日咧就出咗篇文啊，評論人啊呢啲佢最興嘅咧，一大劈咁樣啊，呢啲就全部都係共產黨喺香港啲寫手寫嘅，啲寫呢啲文嘅人唔係香港人嚟嘅啊，即係。我都試過俾大公報 N 咁多年前，我嗰陣時做龍門鎮點我名啊，話我荼毒青年啊，蠱惑群眾啊，係嘛？咁嗰陣時即係仲未香港仲未主權移交啊，係嘛？咁我梗係即係回敬佢啦，因為我同左報不戰有好多篇文嘅啊，第日即係逐啲攞出嚟俾大家睇啦。咁你會睇到咧，佢呢啲所謂評論人咧，可能係集體創作啊，佢唔係一單真係某一個人嘅，係嘛？咁除咗咧，即係嗰陣時《文匯報》嘅金耀如啊，佢係叫管建子個筆名。咁啊，金耀如係總主筆，係咪？咁即係姚公，梗係啲文筆又冇得頂啦，係咪？即係佢哋嗰個年代呢啲真係好巴閉嘅。另外一位咧，兩位都過咗身嘅，兩位都係我非常之尊敬嘅長者。但係佢哋喺《文匯》同埋喺大局，即係喺《新晚報》即係主筆嘅時候，佢啲文章我成日就駁佢嘅。咁所以咧，大家即係隔空，即係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係嘛？咁我就知佢係邊個啦，係嘛？咁我嗰陣時喺《香港時報》做採訪主任，咁我就前時會寫啲特稿嘅。嗰陣時廿幾歲啫，大佬，初生之族不畏苦。一見到佢哋出啲文出嚟，我就整一篇就肥佢，你明唔明？但係佢啲即係雖然我哋即係同佢不戰咧，佢有時唔會睬我嘅靚仔。咁但係佢見你《香港時報》係國民黨嘅黨報。係嘛？咁佢係黨報，我哋係黨報，唔係不過國民黨黨報，佢就共產黨黨報，咁啊大家都來見我，佢仲以為我係老嘢嚟嘅，佢後屘先知道係一個後生仔廿幾歲嘅啫，你明唔明啊？咁啲文我存咗喺度㗎，第日我即係唔死得出回憶錄嘅時候，呢啲都可以收集，呢啲文係好有趣嘅，即係嗰一個時期嘅歷史嚟嘅呢個係。咁但係我哋好中意睇佢啲文嘅喎，真係，因為真係寫得好嘅。你要為共產黨辯護或者某一個議題。你都係有啲本事先得噶嘛？你明唔明啊？屌你咪即係等於李儀當年七十年代左派嘅時候，喂佢啲文筆，喂真係你冇嗰啲文筆你寫唔出噶嘛？屌你咪而家墮落到呢個地步，淨係識嗌口號，屌你咪人身攻擊係嘛？啲文字又差係嘛？ 鬼鬼祟祟，如果讲嗰啲全部系假嘢，人哋嗰阵时咧，就算即系我讲好似金瑶儿呢一脱人，或者罗夫同埋呢一脱人，喂，人哋都悲伤嘅事实，然后佢提出佢嗰个观点或者佢嗰个政治立场啊嘛，系咪？咁当然呢两位老人家六四之后都脱离共产党阵营，系嘛？即系大家即系佢觉得以前做共产党嗰个宣传机器，佢自己都表示有悔意，咁啊，即系我哋好尊重呢啲人嘅，老实讲。你睇下呢啲咁嘅文，屌你啦！咪真系，喂，你系想搞明报啫嘛？嗱，我点解会对呢篇文有兴趣咧？就唔系因为佢入边有提我个名字。明报接个苹果煽动角色，我呢个几大罪啊？你话系咪？喂，苹果而家就已经接埋啦，系咪？老细、总编辑、社长全部俾人拉晒，而家屌你真系吓、啊、被羁留中，系咪？审判无期。是吗？即是肯定是做紧政治犯的了，因以言入罪，是吗？这个很明显的嘛，用全世界客观的标准来讲都是，是吗？用你共产党的标准当然不是啦，是吗？但是用香港一国两制的标准都是这个都是一种政治迫害来的嘛，是吗？那么明报想接个苹果的煽动角色，那你是不是吓到现在这个明报的总编辑啊、社长啊，或者张晓卿是不是应该要打个电话中联办？屌你真是啊！喂，屌咧！我哋你睇下维基百科啦，维基百科都话明报系亲建制啊，中立亲建制啊嘛，系咪？咁你问我啊，我话佢维稳报添，同香港零一一鸠样，不嬲都唔中意呢张报纸嘅。虽然我帮明报都写过稿 ，OK 系嘛？唔中意呢张报纸系佢啲言论系嘛？即係陰陽怪氣又要扮平衡，咁你喂你而家話羅永生安圖寫嗰篇文係煽動，咁點解嗰條福建佬咁家產連篇累續喺明報嚇、啊、寫呢個叫民主黨屌你咩都係投降啊，叫支聯會解散啊，嗰啲文就唔係煽動，咩標準咧、啊、呢、這個？請問係嘛？咁你明報起碼就喂。左右开工先啦，表示自己客观啊嘛。更何况罗永生，喂喺明报写好耐啦，好多年啦，安图系咪先？嗰阵时我成日睇佢篇文噶啦，呢位岭南大学嘅教师，系嘛？虽然我对佢有啲意见，未必赞同，系嘛？咁佢毕竟都系个学者嚟噶，佢写嗰啲文，老实讲啊，有咁上下水平嘅人先睇得明噶嘛？你睇条标题，权力煽惑狂宪，权力煽惑狂宪制，知识分子作羔羊咁。屌呢啲唔係人人會睇到呢條標題會去睇嘅文章嚟噶嘛，大佬啊，啱唔啱啊？佢係學者嚟噶嘛，係咪？又佢講殖民地政治嗰啲有好多本書，我而家個書櫃裏邊有兩本羅永生嘅書啦，係咪？雖然我冇同佢見過面，係嘛？我知其人，佢亦知我其人，係嘛？佢一定唔中意我嘅 ，OK， 係嘛？但係我都成日睇嗰啲文章嘅，一個安圖，一個安宇 ，OK， 姜國宇嗰位係文筆好到不得了，我認為，係嘛？寫評論喺香港嚟嘅少數文筆係即係比較好嘅 ，OK。佢呢篇文，香港輿論環境冇因為《蘋果日報》立場新聞、重新聞、反中媒體嘅退場而海眼河清，係嘛？而喺熱戰退潮之後，意識形態輿論宣傳上爭奪比以往更加激烈。本土派港獨思想仍然在香港陰魂不散，荼毒青年學子咁啊！一啲陰陽怪氣嘅報章媒體依然為呢啲散播本土派港獨歪理者提供一席之地，咁就講啦，乜嘢叫做屌你？即係陰陽怪氣嘅報章媒體咧？明報喎、啊，屌你真係，而家就話你明報陰陽怪氣。呢、這個陰陽怪氣講明報就應該係黃毓民對明報嘅評論比較接近啲。你老母你呢份左報？你话另外一份左报阴阳怪气系嘛？咁即系要收拾佢啦，系咪？咁就数佢啲罪状啦，刊登港独学者文章。喂，屌你咩？安图点会港独学者咧？真系拗晒头。个港独学者走咗嚟台湾啦，啲港独学者大佬系咪？走咗嚟台湾啦，大佬啊，系咪？有一个好出名啊，不过费事开佢名啦，系咪？咁啊好啦，呢一条小标题下面就陈云、黄毓民、连月曾、李仪等人，虽然在国安法落实后纷纷或潜逃或退隐，咁你究竟指边个潜逃边个退隐咧？屌你真系，系嘛？陈云啊，而家喺香港 係嘛？佢即係冇前途，不過佢冇寫文章，係嘛？有寫文章一定親共開始，佢除非唔寫，佢梗有佢嘅道理嘅大總統，你知唔知啊？國師係嘛？黃毓民有案在身咩？我潛同潛你老母啊潛，係咪？連月增而家先俾人通緝，佢之前去咗日本係人都知啦，係咪？我都同佢有試過通 email。前年要通 email， 要见面嘅，咁跟住我屋企有事，咁咪后屘就冇联络，系咪？阿李仪咁系嚟咗台湾，咁咪点咧？佢有案在身咩？潜咩图啊？咁你可以话啲五毛话嗱，即系 YouTube 嗰啲啊，咁你而家台湾够胆翻嚟？哦，咁我听你讲啊，都系你真系好啦，好笑嘅啫，我觉得系咪？系咪？我翻嚟唔翻嚟唔系你讲嘅 ，OK？ 系咪？屌你！我一日仲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轰你哋嘅，好简单，系咪？我哪怕有几多人睇，总系有人睇啊！你吹啊，系咪先？睇我嗰啲全部系高档嘅、高质素嘅，系咪？睇你嗰啲全部系屌你咪即系劣质素嘅，系咪？你嗰啲蓝丝嗰啲所谓视频系有人睇啊，全部系垃圾，系咪？佢都唔识嘢，系咪？或退隐或潜逃，但系仍然有啲违啦。佢唔讲我哋啲不啊，呢啲已经唔使讲噶啦。唔使講，我而家日日講緊你嘅，你老尾，而家有冇人打住你篇文章嚟屌鳩你啊？叫你大師報啊，係咪？我係研究中國報業史嘅，我好撚欣賞大公報嘅，不過唔係共產黨嘅大公報 ，OK， 係張桂聯時代嘅大公報，係咪？文匯報都係上海文匯報，係咪？你哋唔會識得多過我噶啦，呢啲嘢，大佬，我教呢啲出身噶嘛，大佬啊，啱唔啱啊？係咪？好啦，跟住咧就喐呢一個安圖啊。岭南大学啊，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极端恶劣的例子。咁你话安图睇完呢篇文会唔会熬底咧？以后真系唔写都得噶。咁啊，好啦，好似安图呢啲自由派学者，勉强当系系嘛。咁啊，仲有嗰啲所谓马岳啊、叶建文啊嗰啲，系咪应该要准备着草咧？陈祖维啊嗰啲，系咪仲有一扎喺度噶？系咪？呢扎以全部都亲泛民嘅，全部都系反本土嘅。屌你真系啱唔啱啊？你應該當佢盟友嘛？如果用共產黨統一戰線嗰個角度，你係應該屌你聯即係團結次要敵人，係咪？去打擊主要敵人啊嘛！而家連啲次要敵人你都要消滅埋佢，係咪？香港而家變咗咁樣，當然咧我就好心涼嘅。如果你搞明報就係咪？屌你真係等你奶共啊，係咪？等你奶共又唔認奶共啊，係咪？咁啊實際上你係奶共啊，係咪？咁呢個下場都撲街嘅喎，係嘛？你睇佢呢啲文筆，反中媒體的停運啊，即係對反中媒體的停運不散如喪口，比上綱上線亂潑污水。屌你啦！你咪就十年前又係用呢幾句，十年後又係用呢幾句。屌你講唔同嘅嘢，唔同嘅人咁，唔係搬翻轉頭就係用呢幾句噶啦。屌你用啲新鮮啲嘅大佬，係咪先？喂，众新闻同立场又唔同喎，立场系你话佢即系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第九第十条发布煽动性刊物啫，众新闻系自己停运咯，你都要将佢扯埋落嚟讲系咪？即系难得你开我名啦，好多年都冇开我名啊！以前我喺立法会，佢又成日开我名噶啦，大公报系咪？咁我哋屌当佢臭死啊，梗系唔驳佢啦。但系佢今日写明报咧，我哋睇到啲苗头啦。除咗明报之外，屌你大捻镬，仲有一份商，仲有一个商业电台，即系我2004年俾阿余增扫地出门嗰个电台。OK， 系嘛？呢、這个电台都接近维稳嘅咧。佢呢个电台新闻部有个主管系嘛？屌你咩？喂，林郑月娥啲知己嚟嘅大佬，阿薇姐系嘛？屌你啫，啊！所以咧，即系，唉，唔识讲，商台都要俾人搞，下一次再讲。